新的一天开始忙碌，紧握手中的方向盘，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追寻的方向。上班路上，将心情调往最轻松的方向，给你正能量。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10月21日至11月30日，安祥伟业奥迪 4S 店12周年店庆感恩送礼，买大抽小再送万元礼，天天摇奖再拿原厂礼，只要来了都有奖。记住，京良路廊发路口北83790100。 6月26日， 盛通郊区广场长阳体验点隆重开业。 慕斯、芝华士、喜临门、爱伊瑞斯、欧派、索菲亚、马可波罗、蒙娜丽莎、科勒、箭牌、恒杰、他他、圣象、德尔、特普利、瑞宝、松下、欧普、A.O. 史密斯、方太等几十家品牌进驻，为房山消费者打造高端消费主场，为您提供高品质的家居体验。盛通家居广场长阳体验点恭候您的光临，地址原长阳环岛东北侧，电话89358878。 昌河铃木邀您共享金秋聚会，昌河 Q25Q35聚会外援，昌河铃木全息首付5000元开回家，还不动心吗？买车到揭发，涿州市107国道西后段78号揭发昌河 4S 店，抢购热线03123666565，03123666565。 959资讯快报。 近日，涿州市召开2017年度民兵军事训练开训动员大会，市人武部部长邓来全、政委樊海波出席会议。据悉，2017年涿州市主要完成应急分队和军兵种分队的军事训练，应急分队训练从10月16日开始，10月25日结束。会议宣布，帮战友退伍军人服务中心抗震救灾排成立，并向新成立的民兵排授旗。近日，涿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统战部长梁建杰带领农工党派成员及相关人员慰问坚守岗位的一线执勤民警以及武警战士。梁建杰一行先后来到东仙坡镇以及协和检查站，并给值班人员送去了慰问品。梁建杰希望值班人员们要以创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为目标，强化忧患意识，增强政治警觉，从严从细从实抓好各项措施的落实，为全市人民的安宁做出更大贡献。为进一步做好创城营检工作，确保创建任务顺利完成，近日涿州市创城督导组先后前往银行、火车站、行政服务大厅等地，对创城工作进行督导检查。据悉，自创城工作开展以来，涿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多次召开创城工作动员会、分析会、推进会，上下形成共识，将创城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中心工作。同时，各级领导深入基层，靠前指挥，落实责任，确保创城各项工作目标如期实现。我是赵珊珊，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服务人民，奉献社会，传承文明。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听歌的时候随意一些就好，所以情绪到了自己也来两句。听歌的时候呢，没有打扰最好，因为可以天马行空，胡思乱想。关键是听歌的时候我要舒舒服服的，所以此刻我不穿高跟鞋，我是黄欢，热烈欢迎你和我一起不穿高跟鞋。 脱下疲倦的高跟鞋，赤足踩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 让我熟悉这一切，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不让你的吻留着余味，忘了曾经爱过谁，慢慢习惯了寂寞相随。水已经退，我的真情不再随便给，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不让你的吻留着余味，忘了曾经爱过谁，慢慢习惯了寂寞相随，真情不再随便给。 哈喽各位好，不穿高跟鞋，我是黄欢。今天为各位送上的第一首歌是齐秦的《不让我的眼泪陪你过夜》。对于齐秦，很多人很喜欢的都是那首《外面的世界》。很多年之后，在电影《如果爱》里，我们又再次听到了，更爱这首歌了。莫文蔚在他最成功的专辑《回味》里就翻唱了这首歌。这张专辑是以翻唱老歌为主的，比如之前在节目里放过的《打起手鼓唱起歌》，还有金嗓子周璇的《月圆花好》，王洛宾的《在那遥远的地方》，《半个月亮爬上来》等等等等。继续要和你听到的就是来自莫文蔚翻唱《外面的世界》。 在很久很久以前， 当夕阳西沉的时候，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天空中虽然飘着乌云，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 听到的歌是来自莫文蔚《外面的世界》。我们继续回来说爱情。现在社会当中有多少人把爱情当成信仰的，但是又有多少人信奉独身主义呢？比如说身边有一些女孩条件就很不错，感情生活呢也很丰富，还经常参加一些慈善活动，状态非常的向上和健康。他们说美满的婚姻确实是人生的一大幸事，但是低质量的婚姻又是人生最大的悲剧。所以他们会觉得独身是对生命质量的一种珍惜，是爱自己和爱社会的理智行为。你能够接受吗？ 这场雨不知从何开始，真实是你接近我的清醒，像是兴奋剂麻醉了自己，见你我措手不及。我试着问过我自己，误解深深到秘密是自己，越想接近你越怕没有你，有没有好运降临给我信仰爱情的勇气，我的世界只有你，甜蜜决定不放弃，就让我可以深情闭上眼睛，深深呼吸雨，见你我是如此幸运，给我一个机会拥抱你，一生一秒也不要忽远忽近，看不清给我允许守候你，从今天起信仰爱情。一生一秒也不要忽远忽近。

高跟鞋，我是黄欢。这首周杰伦写给 Jolin 蔡依林的歌《倒带》，这首男女版本他们都唱过了，曲子是周杰伦自己谱写的，词是方文山写的。虽然两个人对似有若无的恋情好像从来都是打死不认，而且也有不少人并不认同两个人，但是谁都没有办法去否认提到其中一个大家肯定会联想到另一个的事实。而蔡依林在一次采访当中谈到周杰伦，也说他说他永远都会是一个好人，我永远都会感谢于他。 沙漠里的小海河，你给我小雨点滋润我心窝。 情的沙漠，来自 Rockerman 庾澄庆。还记得庾澄庆在中国好声音当导师的时候，从电视上看他真的太显年轻了，怪不得吴莫愁会成为自己的爱徒，这两个人都是音乐怪咖类型的。吴莫愁后来的音乐事业发展的越来越好，越来越顺，庾澄庆功不可没。老人扶持优秀的新人，这个圈子才会有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注入，那些好声音好嗓子才能够被我们听到。继续送上李慧珍《爱死了昨天》。 是我爱死了昨天，誓言割碎你的脸，一切都回不到那些从前美好的画面。是我爱死了昨天，看你虚伪的表演，才知道我离你有多远。 睁开眼却看不见谁在我身边，此刻 10月23号左右，霜降节气含有天气渐冷初霜出现的意思，是秋季的最后一个节气，也意味着冬天即将开始。今天是10月23号霜降，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这里的价格比超市更实惠，这里的品种比超市还要全，这里是您一站式购物的首选之地，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批发市场热忱欢迎您的到来。热线电话03123877772。 奔驰车主注意了，立新行北京花香桥店维修保养陪您到晚上10点哦，预约晚间时段不仅更灵活便捷，还有更多优惠呢，详情致电010-5798-6688。记住，事故维修选花香哦。 购车优惠还有5秒就要到达展厅，请您做好准备，全家出击。 10月29日来百得利翼装奥迪，购车就享1万元大礼，抢订热线5965-9999。 北京沃德龙鼎吉利 4S 店现推出超高人气车型远景新帝豪百万款，综合让利8000元，新博瑞享18期零息，置换补贴最高享7000元，轻松贷贵及时。沃德龙鼎品鉴热线8030-8588。 奥

刚刚一首张信哲的《爱如潮水》，带你回到我们的不穿高跟鞋节目当中。忘了问你今天的心情怎么样啊？有没有出现一点小惊喜或者是小感动呢？或者今天又找到了一家非常好吃的甜品店？要想让生活变得可爱又快乐，有一双发现美好的眼睛是非常重要的。江美琪《那年的情书》。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思念还有多少煎熬，偶尔紧紧用过的数字留下了时光的线条，你的世界但愿都好，当我想起你的微笑，青春失去记号，莫怪读了心还会跳，你是否也还记得那一段美好，也许写给你的心早扔掉，这样才好曾上一难，你已在别处 这首歌是来自江美琪《那年的情书》。当然现在男生追女生已经用不着写情书这样老掉牙的方式了，女生倒追男生的也越来越多。就拿娱乐圈里那些大胆倒追男生的女星们来说，像谢娜和张杰、刘嘉玲和梁朝伟，这些都是坚强美丽的女汉子们的。如果你身边有这样一个在生活当中不失温柔体贴，在工作当中冷静果断、头脑灵活的女汉子，赶紧抓住吧。继续，这首歌是来自孙楠《是否爱过我》。 孤独的街在烟雨中浮现，多想拒绝这苦涩的世界，灰色的天空，堕落的霓虹，我站在路口，迎着风雨不再闪躲，孤独的我想离开这生活，怎能把脆弱

上回家的路。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苏芮《亲爱的小孩》。每一个妈妈都曾经是一个小女孩，每一个爸爸都曾经只是一个小男孩。虽然说刚刚这首歌不光是写给小孩的，时间过得特别的快，我们今天的不穿高跟鞋马上就要跟您说再见了。继续最后一首歌，唱的就是别离，来自小虎队《放心去飞》。我是黄欢。 是走到这一天，要奔向各自的世界，没人能取代记忆中的你和那段青春岁月。携手并肩，用汗和泪写下永远，那欢笑荣耀换一句誓言，夜夜在梦里相约。放心去飞，勇敢追一切我们未完成。